ブゼー バザ ー Hello 拜拜 拜拜 歡迎大家收聽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是 是啦 怎樣 我是 YY 我是阿牛 我是楊怡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同 埋 follow 嘅 IG， 每次佢自动自觉就会讲咗，每次啊系会要讲， 系因为嗰阵时话要讲噶嘛，记得。 我哋好缓慢地都有人 like 嘅，唔系有人subscribe 我哋嘅， 有嘅有嘅有嘅，啲 IG 嗰度系啊，即系人听完会揿嚟睇咯。 IG 已经有1200人。 哦、多了、 啊、多了的了 OK 不介绍 但是但 YouTube 都是很缓慢有500多的 YouTube 很难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又不是有片看的 我们会准备的慢慢来慢慢来 好 上年半打中前这样提 是今天 是今集说什么 硬踢 今集我们说 Hi Barbie and Ken Hi Barbie and Ken 就是Barbie 啦 ，Barbie 呢套戏，大家唔知睇咗未 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添啦？即系有啲人可能唔知道有冇咁兴趣。 我嗰日睇嘅时候咧，已经都唔系上映嘅头一个礼拜嚟噶啦，都隔咗成两个礼拜啊，都仲 full house 喎，居然 咁劲 啊！系啊， 哦， 即系吓都已经唔系一开始上就去睇咯，因为我 系平日嚟嘅， 平日夜晚咯。 你嘅首选系另一套戏啊嘛，系咪啊？ 系啦，因为我已经睇咗两次 Oppenheimer 啦， 系啦。然之后佢就为咗要凑埋 Barbie 咧， 因为佢喺呢个其他地方个行销咧系 Barbie Hammer， 系啦， 哦、Barbie 因为咧 Barbie 咧系华纳发行嘅， 系， 咁然后 Oppenheimer 咧系环球嚟嘅 ，Universe 即系两间唔同嘅电影商啦。咁、 okay、 咧以前咧阿 Christopher Nolan 咧就系华纳嘅。专系华纳嘅，咁但系佢哋闹翻咗啦，因为话啲戏上串流平台唔喺电影院播呢坛嘢，所以佢转投咗环球。而华纳好似为咗好似打击佢咁样，即系对打，于是就喺佢上呢个 Oppenheimer 咁认真啲传记片黑掹掹嘅时候咧，佢就上一套色彩缤纷粉红色嘅 Barbie 同你死过。 OK， 咁反而令到外国一啲电影嗰啲 fans 就。自己搞咗多一啲 P 图出嚟，系 Oppenheimer 同 Barbie mix 埋一齐嘅， 即系等玩咁好似， 即系两套咁唔同风格嘅戏一齐上，大家其实拎咗两套都睇嘅，咁、 哦、 咯， okay、 所以就 Barbieheimer 呢个字， 咁然后为咗 系啦，我又睇埋，我本身都想睇 Barbie 嘅， 哦， 不过睇晒啲 Oppenheimer 啦，睇晒啲历史嘢啦，好啦，先去 relax 下 Barbie、哦。 反而系因为咧，我就谂住，其实本身咧就冇谂住特别睇嘅，因为好耐之前咧，即系话拍 Barbie 嗰阵时候，吓呢套 Barbie 有咩剧情可以做？我心谂 系啲公仔有咩拍咧？ 即系你呢个系一个公仔，你唔会谂到佢有故事噶嘛？咁跟住就即系有啲相就影话呢两条友坐喺度，哇咁浮夸嘅咁啦。咁就但系我哋有求其揿过下预告睇嘅，好开头嗰阵时未做嘅，跟住唔知咩嚟咁样，就冇再即系冇特登谂住想睇嘅。 喺开头嗰阵时咧，我睇到个预告咧，我仲以为咦呢个系咪我睇开边一个 Netflix 嘅剧集嘅女主角做嘅咧？跟住咦，但系唔系，对唔到个名字，系另一个女演员。 个 样 子似佢又误会咗呢一个。跟住咧后屘咧，上咗之后， 但系个女主角都做咗好多戏。 佢 系睇嘅时候有啲， 嗰、那个系年轻嘅，呢、這个系。成熟少少嘅，系啦。 跟住我就，跟住咧，好多人就话其实咧，佢好似唔系咁平凡嘅一套戏，即系唔系就 系 纯粹讲公仔嘅。 导演之前拍嗰啲戏都系讲啲女士嘅，即系女性嘅。 因为个导演好似系女仔嚟嘅， 女人嚟嘅，女人嚟嘅，女人嚟嘅。 咁我就话咧，原来咧，芭比并唔系话哦，你觉得好似系普通嗰啲，好似你当系啲。咩卡通人物变做真人嗰啲咁嘅戏啦，系啦， 呢个只系佢个包装。 系啦，跟住我就咦，咁有啲好奇，想知道究竟佢想讲咩啦，即系想睇下个内容。 初头我哋以为佢好即系搞笑嘅啫， 搞搞地咁算啦。 咁佢有呢一方面 嘅， 有嘅 而我哋拣嚟睇嘅时候，都系谂住，唉，真系搞搞地笑下，即系想轻 松 啲嘅。系咧，因为咧，另外嗰套戏就比较。要好长嘅时间啦，咁有啲攰啦，咁想用啲轻轻松松邓紫峰嚟睇一睇啦， 系唔攰噶，拜到。 咁终于，咁佢比较唔攰系咪？唔系，我惊我会眼瞓啊。 系三个钟。 咁跟住咧，我就拣咗芭比先嘅，咁就觉得 就是而家我睇完之后，而家咧会以下会讲出嚟，而系会剧透啊，因为有啲人啊有嚟啦，系啦 ，B 部 B 部 B 部 B 部， 我架车唔该出嚟啦。以下是一个 剧透的， 即是我们以后会讲呢， 我 们 现在 是 古阿嬷来的， 还有呢我们只是我们 share 下我们的感受， 观后感 是并不是一些什么专业的影评， 又来 是一会又说哇你就这样就讲了， 还有我相信这部戏都上了这么久，我们现在才剧透都不是很过分， 都一排的，一些水味的都， 但都是你未看的 就不要按住， 或者你不 care 的， 或者你可能想听下讲咩，有啲人会反而想睇咁啊，讲完之后、 哦 okay, 有一次有个人话、哦、我而家想睇下 侏 罗纪 究竟有几渣、啊。 好似侏罗纪有一个人话、哎、你讲咗我唔使睇，有一个就係话、啊、你讲完我好想睇。咁 睇下你咩口味 唔同取向囉。 怕辣嘅未食完味唔辣㗎囉。 汪汪真牛喂。好啦，我哋而家开始讲。究竟芭比系一套咩戏， 芭比系一套咩戏，你识佢个类型系咩， 对呀。 佢我会称为都算系喜剧嘅，可唔可以咁讲？ 都系喜剧嘅， 系啊。 但我觉得佢后面突然间好沉重咯，即 系 开头谂住笑下。 咁你要跟翻套戏个 beat 就系佢去咗现实世界啦嘛，即系佢面对现实世界呢件事嘛。Barbie 唔系初头你未睇 Barbie 嘅时候，你觉得佢 Barbie 可以做到啲咩戏咧？我嗰时真系唔谂唔到佢有咩故事背景。 唔系，因为我好早就知道佢个导演咧、哦，之前唔系拍开呢啲。即是不是啲青春啊歌舞，即是佢唔系呢隻嘅，佢啲、 啊、 议题要探讨嘅。咁、 啊、 我估到佢应该有啲嘢， 即 系借芭比呢个壳嚟讲、 哦、 一啲嘢嘅啫。咁、 啊、 芭比本身呢个芭比嘅公仔就已经好多争议啦。即系你系啦，佢、啊、本身就系好似过度宣扬女仔一定要瘦啊，要大波 咯， 系、啊啊、金发 啦、 啊，即 系 要靓 啦、 啊，即系会太过 女人要咁嘅， 将佢变咗 太聪明 一个形象啊咁咯。唔系芭比系主张聪明嘅，因为佢咩都有芭比啊嘛。芭比可以做消防员啦， 250个角色 可以 做 护士啦，乜都有芭比嘅，总统都有啦，而家好似 系 系， 佢 话 唔知 几 多届就出咗几 佢，但系好似个系个形象啊，即系一定要靓嘅，一定要光鲜，要 fashion， 要瘦嘅，即系佢俾人而家近年就话哦，我哋咁样唔得噶，其实女仔肥都冇嘢噶。 所以佢入面有一个肥芭比， 即系之后佢而家出咗好多唔同 type 嘅芭比咯。佢本身都系一个可以讲嘅事嚟嘅，芭比呢个公仔，咁佢借佢嚟讲啫。 系，同埋我又惊讶，即系吓。 你而家可唔可以讲翻个故事出嚟睇完？ 可以讲翻个故事嘅，咪即系 古阿嬷啊嘛。 现在我们就要说， 我突然间谂起古阿嬷咪成日讲嗰个咩女主咁样系咪？ 女主大魔王 系啊，我觉得咧， 呢套戏 好有趣， 呢套戏系冇妖艳贱货噶， 系啦冇。 妖艳贱货某程度上系一条仔嚟， 诶都系嘅。我觉得佢开头其实我中意轻轻松松嘅开头，冇脑嘅开头。即系到之后佢比较认真， 即系佢去诶呢、這个现实世界之前， 你仲未讲嗰个故事系讲咩啊？ 故事咪一个公仔，一个虚拟嘅世界，同埋你睇成套戏，你都要抽离啊！你有少少即系当佢科幻啦，你唔好觉得佢系正常世界。谂下个公仔点会正常世界出现啊？即系佢会去咗现实中，我哋话个公仔嚟咗现实世界嗰度咯。咁你冇可能噶嘛？呢个系一个唔正，即系后面你当佢真系超现实咁睇咯。跟住啲人咧，真嘅人又走咗去 佢 嚟现实 世界做咩啊？ 现实世界佢系想揾翻玩佢嗰条友。 首先咧，嗱我大概 因為 咧 係啦，唔該楊怡。 首先咧個劇情 講唔到個故事，即係講咩？ 即係我一睇套戲咧，就哇咦！突然間去咗個芭比嘅世界啦。原來芭比係一個獨立嘅世界嘅，每個芭比都有自己間屋啦。咁 即係卡通裏邊。 咁當然入邊都有 Ken 同埋其他嘅角色啦。 佢係芭比 land。 係啦，佢係芭比 land 啦。咁但係突然間芭比發現自己出現咗一啲問題。佢就咦，點解會有問題啊？咁佢就要揾原因啦、啊。所以揾原因嘅途中，佢就用咗一啲即係佢做一啲好，我覺得幾搞笑。佢穿梭去現實世界嗰一段，即係佢做嗰啲嘢啊， 成 嘅 show 啊，發唔同嘅造型啊。 係啊，同埋佢有啲 effect 啦，即係有一啲效果啦。咁然後佢就去到現實世界，咁去到現實世界嗰阿 Ken 又跟住佢啦，係咪？ 你记唔记得呢度啊？ 我记得，点唔记得啫？ 系啊，个次序就系咁啦。去到现实世界之后咧，佢想揾嗰个人， 因为佢想探讨下点解明明嗱芭比自己喺芭比靓嘅时候咧，全部都叫芭比啦，所以不停 Hi Barbie，Hi Barbie，Hi Barbie。 因为唔同嘅人都叫芭比， 大家都叫芭比，男人就系 Ken 啦，全部都叫个名字，除咗叫 Alan 啦 ，Alan 系另一个特别版公仔嚟嘅。 系啦， 咁咧佢就去，因为佢发现自己突然间思考啊，芭比世界系唔思考噶嘛，佢发现自己思考，不几时会死啊？点解有橙皮纹啊？点解我会有口气啊？点解我会跌落嚟啊？即系突然之间好多嘢好似好现实啊，开始觉得好奇怪咧，所以佢就去咗现实世界去揾点解佢会有呢啲事情。咁就发现原来关边一个人去玩紧呢个芭比嘅事，原来系一个以初头以为系一个女仔啦，原来系一个女仔嘅妈啦。即是一个中年的女人玩她，所以就灌输了一些有产皮纹啊， 所以她 会死亡。 不是她最大令到她怀疑为什么发生问题，是因为为什么她的脚会垫地咯。 是即是你的脚啦，因为芭比的脚是垫脚去穿高踭鞋的嘛。 然后之后最搞笑系我其实我睇最初头嗰段就最搞笑系佢上滑梯落去之后个泳池系干嘅啦， 系、哦、平嘅啦， 个海边系干嘅啦， 硬嘅啲浪， 跟住冲浪咧你会撞飞啦，因为唔 系 水嚟 假噶嘛。 我觉得呢啲系好有幻想，系好得意嘅。 呢啲系你会知啊，系芭比胶咪咁咯。 同埋最好睇系因为佢将嗰啲假嘅嘢变成一个真嘅。即系整咗出嚟啊！嗰个戏， 系你细个玩嘅，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应该个个都应该唔多唔少都玩过芭比啦，系嘛？ 我冇玩，冇实质玩過。 即系你总会知道佢系咁噶嘛？ 冇玩过芭比， 实质玩过咯， 冇玩过。 我系有玩过芭比嘅， 系啊，陈唔系玩过芭比系咪？ 可能佢 有 一个芭比 有 嘅，系啊，佢挂挂鸡芭比咧，系啊，喺个角落嗰度有一个挂鸡芭比，系深深咁样念念 佢 嘅。 开套戏一开头有一堆嘅点讲啊？佢 show 到俾你睇，我芭比嘅世界呢啲啊，系啊，以前芭比嗰啲纸盒嘅牛奶吉嘅，即系饮啊，系冇嘢嘅。 玩具世界， 啲系硬嘅，系啊，啲车咧就揿个掣就向前噶啦， 唔使揸嘅。 系啦，哎呀，系啲公仔系咁嘅，系啊，系啲玩具系咁嘅。 跟住个车速上系超级慢嘅， 系啊，跟住救护车系平面咁样打开嘅啲嘢系， 系啦， 即系啦，呢啲咁样趣怪嘅咯，即系你觉得哇好靓，呢个芭比靓啲嘢，都系你以前睇芭比咧啲手系咁啊，或者佢哋冇戒指噶。 你就会有一啲幻想，因为你玩过啊嘛。 系 你 最搞笑咧，就系佢话咧，芭比系唔使落楼梯嘅。 系啦，因为芭比系俾个人拎落楼梯嘅嘛， 因为 拎出嚟， 你玩嘅时候就插落架车度。 跟住佢落楼梯嘅时候，竟然跌落去， 系因为佢开始现实嘅时候。 跟住佢盒奶竟然过期 咯，系即系呢啲嘢嚟反映，咦？佢个世界唔同咗，所以佢先会去现实世界。 但系我估唔到芭比去咗现实世界之后，即刻有呢个车。即系嗰啲车，即系佢哋有嗰啲叫做咩啊？有啲车嗰啲戏啊。即系佢追逐啊，架车喺度追嚟追去。 哦，你讲错，即系追逐场面有车。 系啊。 哦。 你知呢个荷里活所有嘅戏入边，而家都有呢一啲场面啊嘛。 哦，即系有 些。连芭比都有呢个场面， 又有捉佢嘛。 系啊，我就觉得吓，当时我心谂吓，芭比去到现实环境会系点咧？ 系啊。 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反差。 咁佢咪俾一个反差咧？就先唔讲嗰啲佢即真实议题，即系唔话佢食嘢啊，都唔系呢啲啦，系一啲就 系 佢好理想咁样。芭比呀，芭比， 系啊， 即系我哋要，我哋团结啊，女仔点啊？其实真实就系唔好讲咁多嘢啦。 同埋佢话即系 咁咯， 咦？点解全部都系男人啊？ 系啦、 啊， 即系男性主导啊嘛，其实 因为芭比嘅世界系女性主导， 咁啊，亦都令到阿 Ken 都突然间 系 红枫， 红枫 做到做， 即系阿 Ken 就附属品嚟噶嘛。但系佢去到真实世界，发现咦？点解全部都有男人做嘢嘅咧？男人话事，跟住就觉得好奇怪，跟住就觉得想寻找呢一样嘢。 即 系 佢寻找呢个时候，芭比又寻找紧点解我个我明明 主人 啦，思考嘅，即系好梦幻嘅，点解突然间会谂几时死啊？即系会谂呢啲嘢嘅咧。 因为嗰个怪鸡芭比就同佢讲，其实系玩紧你嗰个人，佢谂啲咩影响咗你嘅。咁所以叫佢去玩嘅时候咧，嗰个怪鸡芭比原来咧就系由一个。佢嘅主人咧就系剪烂啲头发啊，画到佢个样咧花里花碌，跟住喺佢哋嗰个芭比靓嘅世界咧就话咧呢个叫怪鸡芭比就系俾人哋遗弃嘅一个，同埋咧我佢咪话咧嗰啲芭比会抹开只脚嘅，其实呢个咧我都有做过，即系我唔系实质玩芭比人，即系因为咧我之前细个 抹开只芭比都话佢冇玩过芭比， 唔系我唔系即系我 平平打平平你， 我意思佢冇拥有一只芭比， 系啦，嗰个芭比唔系属于我，即系人哋玩嘅时候我又再去玩嘅时候咧， 即系佢玩个芭比咯，系咪先？ 我又玩 想下。 系咁话自己冇咁芭比， 但 系 佢唔系属我冇买，咁唔系我噶嘛。 你有冇玩过佢？同佢玩过有。 跟住我又真系咁，好似佢咁擘开过咧，变咗一字马。因为你 所以你系一个挂机芭比，你都 所以你曾经创造咗。 我系我玩人哋个芭比，即系俾翻佢。 即系佢玩个芭比。系。 O K。咁去完现实世界之后，我觉得咧最精彩嗰度系佢咧，咪话要入纸盒嘅，即系佢谂住氹佢翻翻个纸盒， 系入翻入去啊！ 我觉得嗰度做得好靓啦，嗰个纸盒。 你有见到个纸盒咧喺某一啲外国嘅戏院系有真嘅俾你去 影相 嘅，系可以入， 好似见人哋有影。 跟住咧，佢咪有一个嗰啲叫做即系电线桥电线嗰啲咧， 翘只手啊嘛。 佢谂住翘佢嘅时候，佢缩翻，我觉得嗰度好正啊！ 但其实我见到那个纸盒的时候，我想起巴斯光年。 我都是都是。 即是你入回个盒那又怎样呢，他已经不是本身 original， 即是他不是，他已经有一个新的 思想。有 思想 啊，即是。 想起巴斯光年。 是。跟着他就逃走了，当然那个逃走我觉得好卡通，太 get 了那里。 那里很荷里活， 很 funny 啦。 还有逃走的当中，原来他见到一个那个女人就是整芭比的人。 那时候我已经估到，看到那里我估到的。 我就说那他是鬼定人。 但那个演员就不是真，因为真的死了。 只不过他真的意思。 找个人来。 代替就是那个是他。他最终原来穿他说那个鬼魂会在17楼。我怀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是这样呢。即是那间公司真的留了17楼给那条友。 好像 Disneyland 要留个 office 给我。 系啊，即系话佢咁样讲嘛，十七楼个鬼魂啊，唔知咩佢话 佢度 ，Oh my God！ 跟住之后 佢十七楼遗留咗佢鬼魂， 系啊，跟住我就疑惑佢系咪讲紧嗰个？ 可能系真，因为传说啲传说啩，都市传说啦，可能佢哋嘅都市传说啦， 系啊系啊， 就好似 Disney 系啊，即系佢可能留咗一间房俾嗰个创办人咯。 咁佢最后就系话佢哋去，即系各自啊，嗱，阿 Ken 同埋 Barbie 去完呢个 真实 世界再翻嚟，就其实佢都各自有啲改变啊，啲觉醒啊，做过一啲革命啊。 是啊 Kingdom World 嘛，是不是 Kingdom 是 Kingdom 他说什么 Canland 的有 Kingdom Kingdom 就是好像他们有个觉醒，突然间就咦我要起义了， 是啊，或者我要 改变， 我要烧脂， 是啊，跟住就翻到去就变咗男人主导啦。 嗰啲女人俾人洗晒脑，嗰啲芭比， 嗰度我都觉得好荒谬。 服侍啊， 系开始我有少少觉得吓。 同埋我见到上戏嗰条友，我成日都 系啦，系男嘅芭比咧，除咗Ryan Gosling 之后咧，仲有上戏嗰个刘思慕啦， 系佢应该 系其中一名芭比啦， 一个亚洲版嘅。 系啦，另外仲有个黑人芭比咧，我睇到吓系你咁啦。嗰、那个就呢排睇 Disney Plus 咧有套秘密入侵咧，即系Samuel Jackson 嗰个 Nick Fury 一个间谍嘅，即系讲一啲史克鲁人嗰啲嘅好黑暗嘅好 dark 嘅一个剧集咧。嗰、那个反派就系呢个黑人芭比啦，佢喺里边咧系好凶狠，好打嚟打去啊 ，Q Q 咁。 但系佢系边一个芭比啊？系 黑人芭比咯。 哦，唔系，但系黑人芭比入边， 黑人芭比咯， 有一个系总统嗰个样都系黑 的。唔系，佢系 男人啊， 拎雪糕啊，拎住佢件毛毛 firm 嗰条。 Okay, 男人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Ken 是 California 海滩嘅 Ken， 佢 净 系喺 beach 嘅啫嘛， 系佢嘅 企喺嗰度， 决定就系企喺个海滩度。 系，但系佢个身肌肉，我 跟住佢话又唔识游水，又唔识绳， 佢唔识嘅， 因为佢嗰个 净系需要 就系揸住块板企喺度 嘅 啫嘛。 同埋佢嘅成，佢嘅每嘅成就就系芭比同佢讲嘢。Hi Ken， 系 Hi Barbie， 但系佢唔会过夜，跟住佢好搞笑，佢话我想入去你嗰度，跟住佢话咁去嗰度做乜咧？跟住佢话我都唔知道。佢淨係知道佢係做佢男朋友，但 係想同佢一齊住，但係唔知做咩。 係因為佢哋係冇呢個方面嘅，即係佢哋 Everyday Girls Night 啊嘛。 係 啊， 跟住佢即係好搞笑。佢知道自己嘅任務係要同佢一齊，但係佢問佢之後做咩或者做咩想點咧，佢話我唔知咁樣嘢。 即係好似巴斯光年要去太空，點去太空啊？ 但 係 原因係唔知。 佢一去到現實世界話佢冇器官啊嘛，佢哋冇性器官啊嘛，好搞笑。 阿Ken又講話好似咩？佢話我有咁樣樣㗎，即係 因為。Barbie 嘅 Ken， 即系个真实公仔，嗰个 Ken 嘅公仔系有嘅，但系唔系描，即系佢唔系成个真，佢盖咗块布咁嘅，好似 有个底裤嘅， 有个凸起咗嘅嘢嘅咁咯。 但系芭比冇， 系啊，芭比冇，芭比着住肉色底裤咁样好似。 咁所以佢就话俾人听佢冇咯，佢同嗰啲地盘佬讲，跟住 佢 O K 骑呢，唔系佢跟住好搞笑，跟住佢就佢哋就开始反翻佢啦，即系芭比系即系 反攻啦，称之为 抢翻呢个啦，咁系。嗰、那個咁嘅 Alan， 其實你問咧情節就冇乜特別嘅， 冇乜嘅，都係好簡單 嘅， 都係最後大團圓結局啦，都係嗰啲， 但係就是力量咁啦，最後 係啦。但係我睇睇下有陣時候，我突然間諗咧，其實呢套戲如果你帶個細路嚟睇，可能 佢咪笑咯。 但明 唔 明咯？我都唔係好明白。 開頭就咪幾好睇。 係啦，但我就覺得如果真係唔知咧，你譬如啊芭比啊帶你睇啦，但我諗唔 會，邊有咁傻嘅家長？ 即係唔知 噶嘛。芭比係俾大人睇嘅呢一套， 跟住就睇睇，我覺得其實呢套戲應該係大人先諗到喎，即係睇唔明白啊，可能 佢有啲意思，即係後段佢哋互相嘅對白啊， 係啊， 或者有啲譬如嗰個真人現實世界嗰個媽媽去咗鬧嗰啲芭比，即係喺度講啲女人嘅， 係啊， 即係嚇點解我又？要靓啊！我好想瘦，但系唔可以成日讲话我想瘦，又唔可以表达我要瘦。靓咧又唔可以太靓，太靓又俾人话姣啦， 即系又唔可以丑样过你隔篱嗰啲女仔， 又俾人话唔靓啦，即系咁。 做咗 妈妈 又 真系 做啊， 系 啊，系 啦，即系做咗妈妈顾个女又话唔顾佢，要你哋喺屋企又唔得，我为你搵钱，即系 一种发泄咁嘅，好似嗰啲女人。 其实嗰个就系一个 女人嘅心声， 系啊，女性女士嘅心声咯。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女士，无论你咩年龄去睇，你都会觉得啊，系以前我真系以为芭比好梦幻嘅， 想大个变成芭比咁， 系 咪？ 我想做就得噶啦，即系我可以做到消防员啊，可以做到救护啊、医生咁样做，但其实仲有好多真实嘅嘢，就 系 仲有呢一扎问题，你会出现。 但 系 芭比世界冇噶嘛？ 系啦，仲要包含会死啊、橙皮纹啊、扁平足啊、 抑郁啊，有个颓废芭比出现咗啊，嗰个好正， 即 系 佢 中间 有个广 告系个颓废芭比。 佢攞嚟讲俾大家听，其实做女人好难咯、 啊。系啊，突然间会醒觉咗嗰啲芭比听到， 即系其实唔系净系话着靓衫就着起嗰套衫就系啦，着咗太空衫就太空人啦，咁咯，系一个难事嚟嘅。 跟住佢哋就一路将嗰啲芭比咧被洗脑，就会话啊帮阿 Ken 切牛扒啊、递啤酒啊， 同埋听佢弹吉他弹几个钟， 四个钟啊，仲要好似好投入啊！呢、這个嗱呢、這个其实我 真 系觉得， 好笑， 但系几写实喎、啊，有时 即系话啲女人，即系啲男人要做 啲 咩 啊？ 要女人听佢睇住佢做一啲嘢，就得 啦。住佢， 要认可佢，认同佢。 咁唔系话唔啱嘅，系你都要认可下你个伴侣嘅。 但系太耐啦， 四 个钟 啊！ 跟住我就换嗰啲人咧，就话谂住引起佢哋嘅妒忌啦。 两边睇咯，即系其实你喺男人角度觉得系咁，佢都好想你个伴侣系认同你，而唔系将你啊、哎、你好，我哋每晚都 ladies night， 你走啦咁样又唔得， 即系气咁好似。 即系佢都要走，大家都要。做下大家嘅嘢， 跟住佢咪 话， 佢话呢一个系我咩远距离定唔知咩嘅女朋友，即系话佢 长期异地散餐咁啊嘛。 佢话可唔可以做？ 系咁啦，系但系佢 dojo mode 做就好啦，好事。 我叫大卖啊呢间屋， 系啊，因为佢改变咗个现实啊嘛，佢哋个芭比靓出现咗呢件事。 同埋咧，佢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譬如咧，咪掉翻啲衫俾芭比嘅，跟住佢其实定格之后 show 俾你睇特别版， 系真系有呢件衫啊嘛， 佢哋全。全部嘅衫都系真系有芭比出过嘅衫， 嗰个阿妈仲想执翻去添。 哇，呢可能好啱着咁啊！佢每日喺个女度可能要拎啊咁。 系啊，跟住佢哋咧，同埋咧，我唔明佢咪成日话马咧同男人 系 有关系， 好似 Mojo 嘅象征。 即系佢觉得男性化就系，因为我觉得美国系咁噶嘛， 牛仔 系啊，即系佢男人咧就同马。是即系掌管呢个世界咁样去。 但佢有少少咪 Toy Story 系咪三定系？二咧，好似系三啊，咪话佢哋去咗个嗰啲嘅 Baby Kingdom 啊，嗰啲幼儿园咧，跟住识即系有 Barbie 同阿 Ken 噶嘛， 好似 系 啊， 跟住嗰 个 Ken 成日都话我唔系女，我唔系女仔玩具嚟噶，我系男仔玩具嚟噶，跟住冇人理你啊。 但系男仔冇人玩 Ken 噶嘛， 即系佢喺度啲嗰啲其他男仔玩具鄙视佢噶，即系你走开啦，你女仔玩噶嘛。 因为佢系 Barbie， 我成身肌肉噶咁啊，嗰啲啊， 斗胶啊 ，Ken 系胶噶。 跟住佢就好悲哀咯，跟住就发现其实咧马同佢话马，佢后屘咪发现话马同男人冇关 系， 系啊。 同埋佢觉得即系 佢都有啲讽刺嘅讲嘢， 有， 即系佢发现男性其实唔系咁样嘅，即系佢觉得 同埋都未必系话到事嘅， 系啦， 好悲哀咯。 即系你唔系附属芭比，但系其实你都未，你都要靠你自己， 搵唔到自己咯。 系而唔系要 系啊。 佢有一 part 讲咧，佢想去搵工嘅现实世界，嗰度其实就系话无论你系咩性别，起码你譬如你有冇佢话有冇 BNI 嘛。 唔系，即系佢有问佢有冇证书 啊、 学历嗰啲嘢。 医生啊， 佢话我想做呢个救生员，跟住但系佢唔识游水啊，冇嗰啲嘢。跟住佢就 我个 setting 就企喺沙滩。 但系人哋系需要好多嘢。佢话唔系，佢医生都系啦。佢话 系啊，佢冇读过商科，所以做唔到份工。 跟住佢话医生，我唔系医生，因为 我 系 男人啊嘛。 跟住佢就唔得啊嘛。 唔关事啊，喂，呢度系个黐线佬。跟住嗰个医生话 security 系好无聊咁行翻出嚟，跟住佢就话， 所以佢个意思都未必净系偏向女性。 男仔嗰边都系啊， 男性同女性 不过主打芭比啫， 系 啦，始终系一个女性。 咁后 屘 就芭比就起义翻，就挑起佢哋嘅争斗。嗰度其实我都嗰度有啲，我有少少抽开始放空啊， 即系男人打交嗰度， 系啊 ，Ken 打交 ，Ken's fighting。 我有啲攰，想知，我想快啲去后边讲啊。 呢度有一个听众咧，我因为我睇完之后有同佢讲啦，即系我朋友嚟嘅，佢就话跳完未啊？ 佢 系 我都 系 有少少谂，哇，好耐就 系咩？ 系啊， 但 系 我几 enjoy 睇男人跳嗰度， 打斗中间嗰度，即系 话 佢哋 系啊，唔系即系佢哋识炸跳舞，佢中意睇啦，打斗嗰度都 OK 嘅。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跳舞 OK， 有唱歌，因为 系啊， 但系咧佢嗰个空间，即系话佢哋打交到佢嗰度，到佢真系攞翻 好长 嘅，好长。我想知究竟佢哋最后点啊？因为 快啲啦， 系啊， 有少少。 系啦，其实佢啲歌唔难听嘅，佢好多歌好有趣嘅，即系佢一开头去到芭比岭嗰度咧，咪咩粉红色嗰度，有啲歌啊，同埋佢揸车嗰啲歌咧，好搞笑噶嘛，佢阿妈就话。点即系佢个女就点解你哋识唱呢啲歌啊？即系佢好似突然自然就会好似佢哋好中意一路揸车又唱 歌。嗰啲 歌 就等于而家 Baby Shark 一样嘅， 可能嗰啲细路有唱过咯。同埋咧，我睇过即系睇完呢套戏之后，睇咗一个人分析佢啲情节嘅时候咧，嗰条友话佢同佢老女人嚟嘅，佢就话同佢老公咧都爱上咗。呢、這个歌曲嘅 list 系芭比嘅呢个，可能佢呢套戏 嘅戏啊有嘅。 佢就话佢同佢老公。都觉得好好听啲歌，拣得，即系佢拣落去嗰啲歌，全部都好啱听咯，好兴奋，大家即 系 跟住唱 个 mood 咯，一个愉快嘅， 好 阳光嘅， 系啦，好 woo， 系啊，即系同埋佢开头起身嗰首歌，我都好，嗰啲人咪成日 hi Barbie， 不停咁 hi 佢咯，系佢啲旧事啊，系好有趣嘅，咁到最后就原来 Barbie 咧系好想做一个真实嘅人。 即是他出来不想的嘛， 是 但他后来发现是要真实，而且他就很难，如果你以个故事来讲他已经有真实思考了嘛，他怎么做回以前那个，他做不到的， 做不到无脑的， 他做不到那个， 他已经懂思考了嘛， 哇，真是 happy today forever， 他做不到， 以后都 是 跳舞不通的，是不是日都跳舞， 今天很开心，贪舞太郎，他做不到了， 他有情感呢，而且他见到那个阿婆呢，他不是很老的，他说他很漂 亮， 即我想他已经开始有， 他想变老， 而且他说想，他说哭都挺好的， 是啊， 他都不错啊， 初头很害怕，后来是这样喊， 他不是坐在那个好像巴士站的东西，跟着之后他呢是感受那些树叶啊，空气啊， 可能 他 真实咯， 是啊， 他要的，但我反而是后来看完之后我想他就去了真实世界，刚刚 Ken 是啊，没说的，我都有想过的，那我 Ken 他怎 么， 可能他寻找着自己，在那里因为佢话佢要 跟佢咧咁， 我应该我都唔跟佢，因为佢 系 独立噶嘛， 啊、 你应该揾翻你自己咁样。 因为芭比唔中意佢嘛， 因为芭比，其实芭比系应该唔中意佢，因为咧生产 Ken 出嚟系陪衬芭比，咁啊 Ken 嘅思维系被注入佢同阿芭比， 跟佢啦。 但系芭比系个体嚟嘅， 系芭比自己嘅， 系啊自己嘅，所以佢冇谂过。 阿 Ken 似唔似观音兵嗰啲兵？ 系 佢将军啊嘛， 唔知 都唔止系兵啊。 有几个唔同嘅 can 都系咁嘅啫，净系睇个摆摆 pose 咯。 佢哋就系附设喺芭比侧边， 好可悲，突然间觉得佢。 咁我以前为咗我以前都因为芭比先买 can 啫， 都系陪衬系咪？ 系啊，因为有条仔买个 can 啦。咁 最搞笑，佢生产一个 Alan 出嚟咧，个 Alan 同佢讲话佢可以着翻 can 嘅衫，即系好明显话俾消费者听，你唔使惊你要买嗰啲衫。嗱，你买咗呢个翻去咧，你都可以用 can 嘅衫嚟帮佢着。 因为我有后屘睇 Netflix 咧有套嘅纪录片咧， 延伸 就系讲玩具嘅，即系究竟啲玩具以前系点样生产出嚟，中间有一集大家可以揾下嘅，就系讲芭比嘅，即系话点解芭比会生产咧，系因为嗰个创办嗰个嗰位女士啦，就系因为觉得个女玩嘅玩具好少啊。佢淨係畫啲紙嘅公仔剪出嚟，換一啲紙嘅衫啊，同埋玩嗰啲 BB 公仔咯，就當自己媽媽咁，覺得好悶啊，好 boring 啊，咁佢就諗到用呢、這個揾到呢、這個，哎，用呢個好可以換衫，好靚喎，即係灌輸當佢多啲嘢玩。後來 Ken 咧，其實 Barbie 係佢個女嘅名嘛 ，Ken 其實係佢個仔嘅名。 哦、oh, ，OK， 即 系生产个 can 攞佢嚟，系啦， 即 系 有女就有男啦，好似 系咁咯，系啦，同埋多啲嘢生产嘛，可以。 咁啊系，你咪即系发展商 系啦， 销售嚟讲， 同埋佢哋系用咗呢个咩剃须嘅 sales， 剃须嘅推销嘅策略啊，即 系 剃须刀啊，剃须刀本身咧嗰、那个剃须刀个病嗰啲嘢好平嘅啫，可能你买呢嚿嘢好平，$3嘅啫，但 系 个刀片贵，因为刀片你要换啊嘛，你要消耗，就好似芭比咁，个公仔本身好平，啲衫贵， 同埋好多唔同 系消耗， 系啦，因为你要换衫啊嘛， 有间屋又要买架车又 系啦，你可能净系买咗一个芭比，但系买好啦多其他嘢， 嗰啲咁嘅配件多到不得了。 我以前咧好行咧，我见过有一个嗰、那个唔系同学嚟，嗰系我妈。我妈嘅一个朋友嘅女啦，去佢屋企玩啦，佢个芭比屋噶， 即系嗰个戏入边。 系啊，但系佢 芭比屋 系有 lift 噶，佢个 lift 咧系用绳拉噶，即系好似你拉嗰个长方形框，佢就可以上去上一层。 O K， 佢话哇，有芭比屋啊，真系好啦。 跟住你就屈佢只脚坐喺度咁嗰啲系嘛？ 好想要芭比屋，好靓，好大， 好雅定。 同埋好想有芭比衣柜。 哦， 有好多晒 衫出嚟，好靓。但系我当时只得到一个朱古力饼干嘅铁盒，压晒衫入去， 有冇烫佢啲衫？ 每一次会烫，好似只拎出嚟，一炒咗压下佢咯，即系平下佢，跟住着咯。 咁我想问，但系你玩芭比嘅时候，嗰个心态会系点？ 换衫咯，好靓咯。 咁但系你换咗咁点啊？ 哇，靓啊！ 咁就得噶啦。 系啊，细路系 即系有冇剧情嘅？ 冇剧情嘅我。 咁样再换啊，跟住 我冇系，跟住就呢个好靓，或者不如扎条辫啦，咁样跟住搞佢个头。 咁你会帮阿 Ken 着阿 Barbie 嘅衫？ 阿 Ken 冇，冇试过，冇呢件事。阿 Ken 我就系，我记得阿 Ken 咧，佢本身着住一套衫，我后来咧挨契弟咁挨咧挨到买到多一套衫俾佢嘅啫。即系 can 一两套嘅啫，但系 Barbie 好捻多件咁咯。 OK， 但系换完啲衫咁，你就揸住个 Barbie 就咁行，喺度行路咁样， 或者就企喺度，跟住觉得哇好靓，我换咗 咁就算噶啦。 同埋 Barbie 啲衫咧，有啲系连身裙啦，但系好多系上下分开噶嘛，衬衫。 OK， 试、下调转， 呢条裤好似唔系几好。 OK， 同埋成日啲鞋唔见咗噶。啲鞋好细噶嘛，得翻一对。 咁芭比嗰只脚就真系尖噶嘛，系咪啊？ 系咪夹起咯？永远都系压脚， 所以佢企唔到嘅。 我仲买咗个芭比嘅女添。 哦， 系啊， 企唔到嘅其实食芭比。 嗰个唔知芭比嘅女都，我谂嗰个女应该幼儿园咁咯。 都有三换啊， 有啊， 重点呢个系，重点呢个系。 我以前仲想买芭比车。但系俾人阻止咗， 即 系 粉红色 嗰啲，系啦嗰啲车。 但系嗰个车点样坐落去咧？ 压 脚 去咯。 但系个 佢所以佢车头好长噶。 哦，屌！ 因为佢系枕怼只脚去噶咋。 哦 okay、 跟住即系咪向后拉佢就会冲前 嗰 啲？ 系啊， 嗰 啲咯，即系撞就撞咗埋个柜嗰啲，但我都买唔到，因为呢个不被。 OK，OK。 咁当然，如果你咁样细个咁问我，就曾经买多几套衫算啦。你唔俾我买嗰架车，我买多几套衫。 就为咗换衫，为咗玩佢。 系啊，冇我冇剧情嘅， 同埋佢好难企嘅，我记得你可以 都话 分开少少，唔系你着咗鞋，你可以分开少少， 你要着咗鞋 先企，即系我意思摆喺度唔喐。 总之你着咗鞋佢先 好似得咯，系啊， 系啦，同埋好想买 boot 俾佢，有人俾买， 应该好难着。 我净系得到一对高踭鞋，仲要系可能甩冇咗一只咁样唔同色，唔系一 pair 咁，系啦。跟住扎佢个头又扎唔到啊！ 个头最难搞啊！买翻嚟最靓嘅， 我试过剪咗佢咯，剪佢头 发，即系怪鸡，怪鸡芭比讲嘅嘢。 但我剪完之后，哎呀，好核突添！跟住你翻唔到转头啊嘛， 跟住我就同我老豆讲，我冇人买到个芭比，我折烂咗。 好惨、啊！ 你有冇觉得嗰个怪鸡芭比其实系意思系，譬如而家新一代嘅女性系唔一样，佢哋会系短头发啊，同埋即系做嘅嘢系会比较特别啦、啊。佢、有啲咁嘅寓意咧， 可能咯。 即系你唔觉得劲似即系嗰啲？ 我只系觉得咧，佢喺度讲紧有啲。即系你其实被遗弃啊！即系你玩玩下唔玩噶啦， 系啊！ 即系你可能以前曾经深爱过呢一样玩具，但系咧好好惨地，即系佢之后就飞埋一边咯。因为你通常大个咗就唔会掂噶啦，咁、佢就被成为一个遗弃嘅感觉咯。我觉得佢 Toy Story 咁咯， 系啊，真系好惨嘅个感觉。 咁冇办法噶，你 同埋我喺度谂紧，其实而家唔知仲有冇人玩芭比 嗱？有嘅，因为咧，但系佢唔系呢个形式 哦。 我的同学啊，唔系我的同事啊，或者我啲朋友啦，有啲小朋友啦，已经即系可能系讲紧六七岁啊，五六岁咁咧，我有买过芭比俾佢哋，但系咧我已经唔系买呢啲芭比啊，嗰啲芭比其实系迪士尼公主嚟嘅、即系 Elsa， 不过系芭比， 嗯， 咁样卖俾佢， 咁就会中意啦， 系啦，跟住握佢个肚咧会唱 Let Go 咁样咯。呢啲芭比， 会唔会有芭比嘅 game 嗰啲啊？佢成日一 game 就帮佢换衫啊？ 咁我唔知喎，可能 未去到， 唔知啊， 因为佢实体啊嘛，始终佢系 sell。 唔系你实体先有呢个意义系嘛？ 咁我都见我喺玩具反斗城行框嘅时候，都见到有阿妈买芭比俾个女嘅， 都 有、你拣一个啦，咁样啊，即系。同埋我为咗送嘢俾我啲朋友个女咧，我都要去研究下芭比个区，即系去睇啊！哇，呢啲好靓。 有啲咩而家都系咁， 而家 都系类似。 多数有迪士尼嗰啲公主变芭比啦，即系可能你可以买个 Belle， 佢系芭比嚟嘅，但系 Belle 嚟嘅。 但你嗰啲衫啊，只可以换嚟换去都系 Belle 嘅。 系啦，因为系 同以前嗰啲 去 咯， 唔得。 你唔会换咗白雪公主件衫去着噶嘛？ 系唔啱噶嘛？系啦， 衬噶嘛？ 跟住仲有一啲都有嗰啲咩运动芭比，同埋啲角色，譬如佢讲话咩总统啊、太空人啊， 即 系 有嗰啲 警察啦， 好特别嗰啲。 系啦，即系唔同制服嘅，即系啦，空姐我见到有护士。呢啲仲有嘅、 哦，即可能有啲实质， 即系送个护士俾你啦。 系啦，现实有个咁嘅职业，佢会代入去嗰度。 冇错，我觉得依然都系会，佢仲卖紧。 哦， 我见到， 佢喺嗰只狗会屙屎。 系啊， 嗰度讲 系啊， 好笑到 一粒噶嘛。 系，同埋佢咧套戏即系最有趣得诶，就系最尾嗰度咧就讲嗰啲芭比咧几时生产啊，有几时、 啊、Sugar Daddy 啊， 真系有呢、這、一个，有一个 真系有噶， 就俾佢哋成日笑嗰个大肚芭比啦， 恐怖啊嗰、那个。 系啊，嗰、那个就系话咩出咗几个月 停产系啱嘅， 跟住我见到佢真实嗰、那个核突，佢、那个肚入边有个 B B 核突 拎出嚟噶嘛， 我觉得好唔系，可能 有啲恐怖啊对细路嚟讲， 就太真实啦。 佢可能咧想教育嗰啲细路啊，咁样生 B B， 但系我觉得几恐怖。 但系我觉得唔好咁教育，可唔可以唔好用芭比嚟教育？ 有啲太血淋淋嘅感觉。 我都唔知道大时芭比可以呢件事可以 work 到几耐，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玩紧电子嘢 啊，系啊 iPad 咯。 是啊，好难。 iPad 芭比啊， 好难。 我觉得好似有芭比卡通片， 有好难睇嘅，但 系 我睇过啦。 芭比有冇公翻嘅嗰个卡通片？ 芭比有 model 系嘛？ 类似啲嘢咯，唔系好多，咪好似你而家套戏芭比咁咯。 哦、 即系冇唔系好认真，唔系好认真咁讲佢做咩行业咁嘅，系讲佢生活嘅，即系可能佢同朋友嘅唔开心啊咁嗰啲嚟嘅啫。 阿武大郎 真系有芭比嘅 game 嘅， 有应该，但 系 冇乜特别咯。 就系、是、玩换衫， 可能而家你出咗一套戏啊，多啲嘢再谂到添， 可能好似 Sims 咁嘅嗰个芭比， 哦，即系模拟 换衫有间屋啊， 同埋喂，如果你而家真系搞一个，可能整一座酒店或者咩系芭比咁样。 咁应该唔错喎， 都好靓，系咪？ 可能好多女仔 真系有个芭比靓 打卡咯，几条女人去打卡， 唔知会唔会有人投资啦？整咗呢出戏之后， 系啊， 可能有 嘅芭比风格。 因为我睇佢嗰个即系制作特辑里边咧，佢有讲话呢啲粉红色嗰个人咧，即系谂咗好多唔同嘅色去配啊。 因为乜柒都粉红色， 系即系佢要配衬一个粉红色， 用捻晒粉红色 油，啲 油 啊嗰段时间即系话讲公司系 嘛， 即系佢整嗰啲系啊，整嗰啲嘢全部都系画上去噶，佢嗰啲背景真系 好得意，好正， 即系佢好落咗好多心机去整呢啲， 咁整得好靓嘅， 系啊，整得好靓， 啲衫都好靓， 啲车啊，佢话嗰架车咧真系遥控噶。 因为佢要做戏， 因为要搞戏啊，佢唔可以揸噶嘛。 系啊，所以话有另一个人遥控佢咯。 系啊， 同埋喺嗰个嗰度咧，套戏里边记得嗰个女咧咪揸车，跟住佢话：妈，你冇车牌嘅， 呢度都冇人嚟。 跟住佢话呢个都冇 engine 嘅咁讲。 系呢架车都冇 engine 噶啦，揿个掣啫嘛行。 系啊系。同埋我觉得咧，即系佢里边咧，即系。我哋睇可能有啲都未睇得好 detail， 其实咧可能系美国人睇佢有佢哋自己 更加 深层次，因为佢有啲笑话咧，我相信应该系美国人先会明嘅。 例如间屋噶嘛， 唔系同埋有一个咧 ，Alan 咧咪同嗰啲整地工人大打交嘅，佢打完之后佢唔知讲咗句嘢话咩。我怀疑佢系讽刺紧咩？佢话咩美国有对 boy band 叫咩？唔知 NSYNC 定乜鬼？即系话嗰个咩 Alan 都系咁噶啦，唔知咁。我觉得佢嗰度有一个笑话，不过我哋就唔系好知啦。我记得佢好快咁讲咗一个咁嘅嘢，我觉得 佢似啲 inside joke 咁样。 类似，我觉得佢系 化咯， 系啦，即系暗示咁嗰啲嘢嘅。 即系上者谂都系你先明嘅啫， 可能即系佢哋 轮胎轮都系我哋先明。 同埋佢咪成日话咩最后一定要有 roller bay 嘅，我觉得佢可能有啲寓意，但我唔系好知啦。同我睇嗰、那个即系破解，唔系破解，即系我讲，即系佢有个人咧就数晒呢啲咁嘅彩蛋啦，类似。咁佢有讲话，即系佢哋中间嗰啲戏，或者穿越去， 同埋一定系嗰个沙滩。 系啊，真实世界嗰度咧，嗰度就佢话嗰度真系用砌出嚟嘅布景嗰度。 系啊，佢哋彩 好靓噶，系啊，真系好真拍噶，好靓。 大家可以睇下个， 都几得。系有讲嗰啲咯 ，behind the scene 都 几 得意。 咁就大家都可以睇下嘅，我觉得。 嗯， 如果你细个系玩个芭比都可以睇，你会勾起一啲记忆。细个 玩个芭比就应该睇啦。 系啊，冇错。 你会勾起一啲记忆。 玩过芭比嘅人都睇啦。 有都话自己冇玩过芭比人都会睇。 好多男仔都睇啦。 我冇玩 过。系啊， 不过玩人哋嗰个。 剪人哋嗰啲头发。 好啦。挂机芭比跟住嚟 嘅，佢本人嚟玩。 Bye Barbie。 Bye bye bye Ken， bye Ken， 佢叫 Barbara 系咪？ 佢而家 系本身叫 Barbara， 唔记得咗讲，系个结局唔记得讲。 个结局， 结局就系佢系搵翻佢个阴道，妇科医生。 唔系个结局，其实都系女性嘅一部分，就系你系要睇妇科嘅，即系你要去面对呢件事啊。 唔系佢终于证实自己系一个女性，唔系公仔啊，唔系 Barbara。 佢想证实佢有阴道， 要去检查咯。 佢成为一个真正嘅人类。 我以 为 佢 见 功，你知唔知最尾嗰度？我以为佢系咪？ 我冇谂咩啊，就一佢做咩咧咁咯。 系啊， 即系冇去谂佢系咪见过啲佢做佢去边啊。 我嘅幻想系佢哋咪鼓励佢， 自力更生 系 嘛？你 系即系佢嚟到呢个世界要揾工啦，好现实嘅。 原来唔系， 原来佢系睇妇科医生， 原来佢就系毛姐咁。你快啲做妇科检查， 系啦。 我老公我初恋情人， 冇理由噶咁芭比嚟嘅。但系 我突然间吓，佢咪佢着咗嗰对鞋咯。 是啊，他不停出现那对鞋，还有出现了 Chanel 的袋， 但我本人现在都在 穿那对鞋， 不过不是粉红色，他是粉红色的， 不会买粉红色， 扁平足，好了，拜拜， 拜拜，Barbie， 拜拜。 Yo, what's up?